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市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大部分时间以阴天为主，扩散条件较差，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白天仍然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今天傍晚到夜间受冷空气影响，北风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能见度好转。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是通过手机 APP 的路况线圈图，我们看到目前是东二环啊，东南二环一线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建国门桥都是拥堵的。那么东三环附近是从潘家园桥一直到双井桥，由南向北也是拥堵的路段。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欧耶，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去这个交管局进修一下。 我觉得你特别的棒，因为我看线，真的我看线圈图，我只能看出红的和绿的。 还有黄色的， 还有黄色的， 还是不是还有没颜色的呀？ 一会儿可能就没了。 反正我刚才看了半天，我努力在想东南二环南边那是什么桥，什么桥，什么桥，然后脑子一片空白。 主要是那个桥挺多的，我觉得那一块有可能是方庄桥。 反正建国门桥我是最熟，就在咱们家咱们台跟前儿。 嗨，你就每天一出门就能看见。 确实是哈，不过呢，今天是周三的早间，我看了一下整体的情况，环路情况还是可以的。 对， 比昨天和周一的时候要强了很多。 总体来说，从这周开始，大家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作息时间了。 对啊，上班上学都开始了。 对，大家也有准备，可能就是出门的比较早。 哎，对对对，新的一年的新的挑战，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新的学习都开始了。刚才我一直在用一个词儿，新的。 对，新的人是不是也是新的好？ 啊， 旧的也不错。 对，你看啊， 如果救人不去，你这新人哪来？他们俩都又不知道哪儿去了。你接得好， 信息量好大， 这个话说得好。得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是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趣闻当中啊，会说到一个外国的小朋友 啊， 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呢，他掌握了好几门的这个多国的语言，哇，厉害了哈， 真有本事。 对，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说想跟大家来问问您，比如说您想掌握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语言呐，哪国的语言啊？为什么？这个就是涵盖的这个范围太小了， 就是能力呗。 对，咱们就先说说，比如说新的一年开始了。您最想掌握一门什么新的技能？ 哦，就是那种现在只要一想我就有了，是不是？ 哎，不是不是，那不是了哈。您可能得通过一点努力，一点时间，对吧？您得学习一下。 哦，还是得掌握。 啊，当然了，这个技能呢，重要的是技和能要分开，技术能力咱们都得具备了。就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特别想学学开飞机，带着我们家人以后。坐飞机出去都是我开，多牛啊！ 哇，这个技能挺贵的。 对，飞机不少钱的是吧？ 对吧？ 哎， 去学应该也不便宜。 要此时此刻问问你，一大美女，新的一年你想掌握什么技能？ 我其实我对学语言特别感兴趣。 你还掌握的不少呢。我告诉大家，我说的那个，我英语十二级，我是十二级还是十六级？ 十六级 是吧？我告诉您，那都是吹的。真正十八级的在这儿呢，那就是苗山，他英语、德语、法语。还有哪国语 啊？尼日利亚、南非、 意大利，你也会两句吧？ 我的天、啊！ 我告诉你，他精通十八般武艺，不是？ 哎，我跟你说，至少各一种语言掌握一句是没问题的。 你先来一句德语。 德语。 早上好。 啊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uten Morgen。 Guten Morgen、啊。你看看。 早上好。 哎呦，这张嘴就来呀！ 这和 Good morning 很像吗？ 但是你要不说，我还真不会。 你怎么着每种语言掌握一个早上好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就厉害了去了。比如说您想掌握一门什么样的新的技能，为什么要掌握它？您掌握了它之后，您想用作什么用途、干嘛，对吧？ 其实我想掌握更多的语言能力，我也是有我自己的小私心的用途的。至于是什么呢？现在想知道 啊？不，待会儿说吧， 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 对对对， 大家分享过来的多，我就分享一下我学习的这个原因和动力， 然后大家分享的要更多，我就再分享一下我的那技能。行吧。 好嘞， 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新的一年您最想掌握一门什么新的技能。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啦。 好，这个3月1号开始呢，不绑定备案就不能处理非本人名下的车辆违法，这个说法是有误的。 另外，教育部、民政部等四部门开展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我国呢正在加速开发智能高铁，600公里时速的磁悬浮列车即将要驶来了。 哇，舌尖三口碑下滑，市场环境有变，需要创新和突破。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 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7:38，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交通出行的方面的消息。近日有消息称，3月1号起不绑定备案就不能够处理非本人名下车辆的违法行为。那么交管部门呢说，这种说法纯粹是误读。是交管局推行了交通违法处理新举措，驾驶人办理绑定备案非本人机动车业务之后啊，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处理，而且发生在绑定备案日期后的电子监控违法记录，您呢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或者是交管12123手机的 APP， 或者是自助处理终端来处理。那么这次推行的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措施是呢，对绑定备案非本人名下的机动车及交通违法自助处理呢，还有一些规则上面的要求了。 好，这些规则都有什么呢？ 是 对绑定非本人机动车业务实行用户管理，按照互联网用户的确定绑定规则，并在这个基础上呢进行自助处理交通违法业务。一个是同一用户同时绑定具备相应驾驶资格的机动车不得超过三辆，二是同一用户绑定的非本人名下机动车所有人不超过五个，三呢是同一机动车同时绑定的用户不超过三人。 嗯，我告诉你，这两天就是在各个交管局那儿排队人嗨了去了， 都是交罚款的吗？ 对，都是交罚款，就怕三月一号一到说，哎呦，那比如说我名下的这辆车的这个违规的分数是不是只能从我的驾驶证上扣了，十二分都不够扣的。哦，您平时您开车也够猛的，反正 其实我也特关心这个 啊。 像我这属于我开着我爸的车，因为我爸换新的了，咱们就抢来用一用嘛。 那哦，你爸换新车了， 然后我就抢来了， 旧车给了爸爸， 对， 你开新车，你这什么闺女你这是 但是那个这个车的名字是我爸的嘛 啊，对呀， 所以就我就会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今天解读了一下这个新闻的话，我可能也有点担心他的这个违法万一是我造成的，结果我还交不了，你说是不是？ 你可以交。 不是，主要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说了之前这是误读嘛， 误读， 所以我是可以处理的，因为我担心一旦我不能处理我造成的这些违法规则， 拿你妈的驾驶证， 我爸可能把车就会要回去了是不是？ 哎呀，叔叔啊，您就不用考虑了，我告诉您，被这个苗山霸占了，您这最近二年您开不上这车了， 没希望了。 哎，我看这车可虎实了，咱就不说具体的车， 嗨， 车的品牌了哈。得嘞，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民生消息。通州呢日前对外公布了今年在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重要实事，主要是涉及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方便百姓出行和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六大项，共计26件实事。在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方面，通州区今年呢将新建或者是规范提升生活性服务业的网点100个，继续推进阳光餐饮工程，年底呢实现区域内的社会餐饮、学校食堂、托幼食堂、养老机构食堂、中央厨房及集体配送餐单位阳光餐饮全覆盖，完成5处城市休闲公园建设，开展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监测，对群众进行健康防护的指导。哎，真特别好啊。哦， 都是好事儿啊。 是 啊，这个春节假期一过呢，菜价开始回落了啊。 嗯， 这个菜花、黄瓜等蔬菜的价格下降尤为明显，均超过50%。 哇， 据这个新发地市场统计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表示呢，节后由于北方蔬菜开始上市了，菜价开始回落，随着天气进一步的转暖，菜价还将会进一步的下降。好消息哈。 你是女孩，我考你呗。 啊， 现在大白菜多少钱一斤？ 2块多。 真你张嘴就来呀。 昨儿刚去看的吗？ 哎呦，鸡蛋多少钱一斤？ 4块8毛5吧。 我告诉你还真是，因为节前我买了5块多钱呢。 真的涨价 啊，现在降了。便宜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我记得夏天那晚那个鸡蛋才2块7-2块8。 对，而且您早上起来像这点儿， 啊， 去逛早市或者逛那个各大超市都有一些早市的市场特价活动， 没错， 现在还能更便宜，再加上一些零散称重的价格，可能就是限量的，每天就这么多，卖完，所以下午您去可能价格更贵一些，是因为便宜的卖光了。 哎，看来苗山够会过日子的呀 主要是眼神透露着那么个自信，那至于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一会儿得去看看 也再提到会不会做饭，那就更是两码事儿了，是吧？ 哎，其实我会做，但是这取决于什么时候能给我让我妈给我装一个洗碗机。 这跟这洗碗机有嘛关系啊？ 很多的朋友不爱做饭是因为不爱洗碗，因为你看啊，咱一个人做饭和仨人， 啊， 是一个人吃和仨人吃或5个人吃，最后刷的锅和碗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 我告诉你一招吧，你就做那个，我就最爱吃那个叫麻辣香锅，你就把所有的材料往一锅里一烩，啥锅碗瓢盆都不用， 你就是传说中那个火锅底料炒一切，是不是？ 得嘞，我们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教育部、民政部等四部门呢开展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教育是民生大事，教育部日前召开了新闻通气会，详解义务教育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义务教育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这个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就透露，今年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严禁掐尖。以往高校附属中小学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今年高校附小附中以及省属市属的中小学校招生入学要纳入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招生入学工作统一管理，统一部署招生，包括招生计划和招生时间。 没错。那么此外呢，教育部还反对设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也不赞成打着分层教学的名义分快班和慢班，但是班级内呢可以因材施教，开展差异化的教学辅导。目前的部分小学啊存在着非零起点教学现象，导致一些学前儿童提前开始了校外补课生涯。那么今年教育部将坚决查处中小学生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严厉追究校长和有关教师的责任，也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去，而且并且诱导或者是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的行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至取消你的教师资格。 哦，非常严格哈。同时呢，教育部、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要求全国的各地开展拉网式的摸底排查，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行为，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都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同时呢，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学科类考试这些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嗯，而且呢，今年六月份之前的各地还需要设立专门的校外培训机构的违规举报电话，这些个都是今年2018年的一些新举措。 嗯， 说到新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内容，说到就是2018年，在新的一年当中，您最想掌握一门什么样新的技能呢？ 大家赶紧就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发送短信过来，咱们好好聊聊这话题。 一切如新， 是你给我一个彩色未来，让我拥有自由的天空，我将拥抱这新的世界，所有影响美丽的人生，赶走心里忧愁，一切的感动在我心头，最值得等待是你的双手，生命的花朵总有起有落，我庆幸你并不曾离开我，你总是轻轻柔柔地对我说，不用去害怕未来的寒冬，就算是人生有再多的折磨，你将会曾守在我的身后，直到黑暗走过。没有什么更好的语言能形容我现在的感受，寂寞不再困扰着我，我的心已经足够。 嘿，我首先就瞅见了沐风于2017发来的信息。 什么呢？ 我知道苗山想学什么样的技能。 嗨，一看就天天听我们节目，最近 肯定是炸油饼呗。 没错，我跟你说 为啥呀， 我今天跟那个高磊还汇报了呢，我今天吃的好像比以前吃的更多了。我说我前两天吧，因为那个来替班跟王一搭了好几个，王一天天数了我，嫌弃我吃的多。 你以为他吃的少啊？真是 啊，是证明我确实吃的好像比他多一些。然后他就每天在节目里说我说吃油饼吃的多、 啊、 我就觉得没什么呀，不就是是吧，吃的好一些、 哎、 油炸的多一些。 就咱们台那油饼，我知道个大小，你吃几个呀？ 我虽然只吃一个油饼，但是我还吃别的呀、 哦、 比如说第一天早上起来，星期四吧，上礼拜我就跟着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看着我，他已经吃完了，然后我吃了一个油饼，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两个小包子，吃了一个鸡蛋，吃了一个南瓜，然后吃了一块 一个南瓜， 就一块小南瓜、 啊、吓死我了、 啊、对对对， 我告诉你， 然后喝了一碗豆浆，因为你想知道有油饼， 你是要灌水饱吗？又豆浆又豆腐脑？ 不不，是这样的，豆腐脑比较稠，豆浆是配这个油饼呢，他们有 固定的配搭呀。 哦，我理解王一当时的眼神了。 然后还没说完呢。 你还有，你打住吧你。 反正类似是这样吧。然后呢，他就不想再等我了。然后他就说：“好，我先去直播间，你再慢慢吃吧。”然后呢，星期五早上他又看见我说：“好，我不想跟你坐在一起。”然后周六的时候直接就。好吧，你去等你的油饼吧，还没炸出来呢，我要先走了。 哎，这太符合王一的性格了，我告诉你。哎呀，他只要是看出你有一点他看不顺眼的毛病，他就特别嫌弃，你知道吗？ 结果今天早上我发现我们的那个食堂里的多了这个摊煎饼， 你就放弃了油饼？ 没，就是额外又增加了一卷煎饼，然后油饼也吃了。 看来我还是不太了解你。 我总是觉得吧，有豆浆和油饼或油条，他们是固定在一起的。啊、我怎么能光喝豆浆不吃油饼或油条呢？ 对呀、啊，人家歌人林俊杰就唱的嘛，豆浆有油条嘛， 就是 最佳配搭嘛。 只吃了其中一项，对另一项不公平，对油饼是不公平的。 啊，那鸡蛋饼呢？ 鸡蛋饼也吃了，今天有土豆加鸡蛋饼。 我的天哪，你听听，又是南瓜，又是土豆，又是鸡蛋饼，我觉得我可以跟我们那个食堂啊，那个的刷卡那个师傅商量一下。 我刷两人份。 对，两人份应该不够。 我觉得那个沐风月这位朋友，你还是很了解我的。而且炸油饼这事儿，其实我会炸，只是有的时候炸的不太好。因为说实话，炸油饼得讲究油温。 当然了。 还有这个面活的软硬度，所以是有讲究的。您别看这个早餐哈，好像是满大街卖有炸油饼、炸油条特别多。但是家家味道就是不一样。 哎，有的时候你认准了一家，它那个味道就是跟别的家不一样。为什么？那就是它和的那个面，包括它的炸的这个手法也是不一样的，用的油也是不一样的。 哎， 得了，咱别说油饼了，咱赶紧说说别人吧。 好的，好的。 来，齐天大圣说，2018年，我想掌握的新技能就是学会修车。 哇，这挺棒的。 他真的是说学修汽车，到了 4S 店我自己修，我踏实花安心，然后就给一些零部件的钱我就行了。 嗯， 现在的工时费太贵了，关键是 4S 店他不让就白学了呀，你说是？ 哦， 就是说我去那儿去修，我会修没问题，但是他要不让我自己在那儿修，他也不行是吧？ 其实我是觉得吧，有一次我跟我姥爷聊天，他说他们这代人的老司机基本上会开车就会修车， 是吧？ 至少简单的换个什么轮胎呀、 啊， 弄个千斤顶啊， 这都是简单。其实现在的一般的司机他都也会这基本技能。你要上了路，尤其在高速公路上，像估计你油本吃多了，我觉得悬倒是。 我其实真的可以，只是费时费力而已。 啊、 我曾经试着我自己就是换 就转那个千斤顶是吧？ 换轮胎我真的是差不多。几乎80%换成功过，当然身边有一个朋友帮忙。 哦， 我其实还挺喜欢动手的，从小喜欢手工课 啊， 所以我是觉得吧，我是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安全感。我觉得有些东西虽然很难的我掌握不了，但简单的我还是想掌握一些。 其实我们老一辈这说远了哈，像我们父亲，包括姥姥姥爷，什么爷爷， 对 那一辈的人，家里边灯泡、椅子、桌子，什么电器、电视、冰箱坏了全都自己修。你说说，到现在咱们这一辈儿，哪个能动手到这种程度啊？ 我们家洗手间的排风扇是我自己换的， 就是直接拆了换， 就那呜夸，突然有一天不转了。洗完了澡之后没有排风扇的话，那个湿气会一直在洗手间里 啊， 我就自己 捅咕捅咕 啊， 嚯、哦，厉害了你！ 而且最神奇的是啊，其实我们这儿虽然鼓励大家动手、 啊，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其实我自身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有一天我把这个排风扇换完了之后，我就看着它特别的开心，拍了张照片自己欣赏一下，躺下了。突然睡了10分钟惊醒了， 为什么？ 我做梦梦见了，好像在两股线搭的时候应该分着拿胶条粘，然后呢再统一缠在一起，但是我可能没有先分着粘，就直接统一缠在一起了，时间长了之后是容易串电的， 对， 是有隐患的。 你这是还有预见能力呀。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看见了，可能没往心里去，但是这个记忆还是在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转，所以我突然想起来，哎，我好像没把那两股分开粘，所以我把它拆下来重新粘了一遍， 这就安全了， 终于可以踏实睡个觉了。 你看看这苗山关心的事儿啊，操的心还真是不老少。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新年新技能，您为什么会想掌握到它？掌握了之后您想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一件振奋人心的好事儿哈。 日前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高铁控制技术领军人物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就向记者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高铁的畅想图：正在开发400公里时速的变轨距列车，600公里时速的下一代悬浮列车也在进行研究。以后旅客坐我们高铁的时候，感觉就会进入家庭影院一样的舒服了。 对对对，就是那总工程师，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他就介绍说，您进了我们这高铁啊，他那不是都有那个大的玻璃吗？那个玻璃上面就会随时的呈现出，比如说一些你想看的影片，包括这个列车想播放的一些宣传片等等。你进去以后，所有的这个玻璃就是一个大的屏幕，那多爽 啊！ 这么帅气。 对，来回顾一下，40年前全国铁路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 嗯， 你想想，40公里啊， 40。 2007年4月18号，首趟时速200公里动车组列车在上海站始发，我国由此迈入了动车时代。从绿皮火车人在囧途，到飞驰的高铁人在坦途，人的出行方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变。那么到了2017年的6月26号，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时速高达350公里。与普通列车河西号和动车组相比，复兴号不仅座位更加宽敞，还增添了无线网、带 USB 接口的插座等相关的服务设施，设计寿命周期长达30年呢，比上一代产品延长了10年。那么复兴号涉及的高速列车动车组254项重要标准当中，中国标准占到了84%。与日本、德国等高铁强国相比，那么今天中国在高铁技术领域已经不逊色于任何的一位竞争对手，中国高铁、中国标准正在一步一个脚印让世界惊叹呀！ 此处应该有掌声， 特别棒！而且刚才还说了啊，还有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那上去以后不就跟坐飞机一样的吗？ 今年的1月25号哈，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悬浮交通系统技术方案在青岛呢通过专家的评审。按照课题的计划，今年将会研制一节样机，2020年的时候研制出时速600公里高速的悬浮样车。高速悬浮列车人均能耗比和谐号降低17%，84%的技术标准按照中国标准生产，1000多项发明专利构成了技术体系。哎呦，听上去就特别激动。 厉害了啊！ 这个丁荣军先生就说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怎么接入媒体，让视频也能接到车上去。就跟刚才高磊说的那样，未来大家坐上高铁就像家庭影院一样了。嚯， 窗口都变成电子大屏幕了，大家一上去之后就忘记旅途的疲劳了。 真棒！ 哎呀， 其实现在就挺爽的。 那当然了呀， 我这个去年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我就发现，人家这个欧洲列车发展的比较早，但是现在已经还是我们更快一些哦。 那当然，而且快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而且我一上这个欧洲的列车去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跟周围不认识的人，我就说， 就开始普及。 我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列车现在多快吗？旁边的人就惊愕的说，能有多快？我说300，他们都啊。 我告诉你，听了苗山的这个介绍之后，现在有不少的外国朋友有人全来中国。我昨天在那个 B 站上还看了很多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小视频， 专门来我体验我们的高铁。 对，各国的这个游客，包括来这办事儿的、学术交流的，一上了高铁，这也新鲜，那也新鲜。然后，尤其是两辆高铁相互交错的时候，那个速度感不就更快了吗？ 对对对。 然后那个老外吓得啊。特别可爱，特别萌，你知道，可见我们的高铁技术现在是世界领先的。 哎，现在提到这些事情我们都特别骄傲和 特别激动， 我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呢别忘了我们每个人都奉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对呀，所以说从我做起，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想互动一个话题，2018年新的一年当中，如果让您可以学习掌握一门新的技能，您最想掌握什么技能，为什么，对吧？ 然后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让我们身边环境做得更好，一起努力。 李荣源还说，苗山是理科毕业的吧？好像还真不是， 我还真是文科。 得嘞，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不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新年提速降费更超值，4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零元用，100兆宽带4年只需1800元，还送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86。

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半年度货币政策书面证词当中表示，预计将进一步逐步加息，美国经济展望维持强劲，通胀将升至 2%， 美元重回90关口。那么美股三大指数加速下跌，黄金跌破了每盎司1320美元。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贵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送给百变美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璀璨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菜百公众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好多朋友说，哎呦就行你们俩，嘿，磊子回来了，山也在，嘿， 开心， 就是的，加油啊！ 我也觉得今天好开心呐！ 啊，来开开心心，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2018年新的一年，如果让您掌握一门新的技能的话，您想掌握什么技能？ 嗯， 是开车呀，是做饭呀，是掌握外语啊，还是啊看孩子？ 哎呦，这几项都不错， 都挺实用。关键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技能啊，你别太夸大其词了。当然了，咱可以放飞想象一下， 对， 但最好是具有一些实用性，就是说您自己在未来的生活工作当中，您能用得着的，能给您带来便捷的，或者说甚至能够产生一些效益的，这、就是最好的。 最好就是从实际出发呗。 哎，对对对，客观实际啊，对吧？ 用得上的啊。 嗯，阿蒙说了，高磊可喜欢你跟苗山组合，呆萌可爱，听着都开心，比高雅组合还好玩了。您还记得高雅组合呢？雅娟的说的是，你知道吧？ 这真是老听众。 这雅娟，我跟她最后一年搭档应该都是对，2011年、2012年的事儿了，对对对， 真是好多年了。 哇，他说让王一大帅多休息几年吧，哪儿可以看到大美女的照片啊？让我们看一看哈，我要学技能，我就学主持， 嗯， 好去跟你们俩搭档。然后呢，可以跟苗山一起早上吃油饼儿。 哇、哦，这个我喜欢。 他说吃就行，不用学怎么炸。你也是一吃货是吧？ 哎，我一听这个，好多的姑娘跳出来，刚才就说啊，我也是女吃货。什么叫野？我 就是， 我不是一个吃货 啊。你怎么能这样，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呢？ 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饕餮嘛，对吧？ 对啊、 饕餮家嘛。 我不是求量的，是求质的。 不不不不不不，你这样说话，我觉得真的是啊，你既求量也求质，可以吗？ 我觉得首先我是求质，另外顺带手就求了个量。所以啊， 我也用这，我告诉你，以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 无言以对， 对，无言以对，你自己说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接。 哦，就是嗨，就是我也不是有意的，你知道胃就特别的好，胃口也特别好。 所以我告诉你，今天开始苗山都开始穿那种蝙蝠衫了，大家知道吧？就是女孩爱穿的那种蝙蝠衫。 这你都发现了 啊？就是显不出身材那种。 我这两天真的吃太好了，以至于我都能摸出来，好像。 换个话题，说回来吧，大家伙发什么了？ 刚才这个德惠就说了、我昨天买的鸡蛋啊，我们家这边4块钱一斤了。哎，不错， 你刚刚说4.8块差不多。 对啊、他们家早市， 早市便宜便宜啊、 我觉得最近都是这个菜价降价的好消息。 来范斯这摩草儿说了，新年新技能啊，我一定要把车练起来。自打拿了车本 十年行车无事故，因为什么呢？根本没上过路。现在我都一把年纪了，要把这技能我重新给拾了起来，这样就可以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了，我再也不用看我们家里带引号那司机他那脸色了， 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自己找一块空地练好了 啊，那当然 了，对吧？千万不要说因为我拿了本了我就没问题了，这个上车路上还是比较复杂的， 是 吧？各种情况都得应对，所以您一定在这个空地上好好练一练。 他还得估计啊看一阵老司机的脸色，因为你得求人教你啊。 对对对，带我去带我去 对啊，您给我把把门是吧？ 对对对 啊，实在不行您花点钱，现在有那种路上的 陪练嗯， 对吧？没多少钱，我看了一周好像也就1000多块钱， 团购一个嘛，是不是？ 这也能团购啊？ 肯定都有。 得嘞， 这个唐朝栗子就说了，我最想学会游泳了。虽然我是这个潜水协会的潜水员 啊，你不会游泳？ 你这潜水有时候和游泳真是两码事儿，因为背着这个氧气瓶。哎，你不是会潜水吗？ 我会潜水，我也会游泳，但是我没有考他那个潜水员证啊，我没有考，我没有考。 这个是不是更难啊？ 应该是难的， 但是他就说你看我都是正经的这个认证协会的潜水员了，但是我就是学不会正常游泳。主要的原因是这位朋友说我不会换气，在水底下游的不错，或者带一个呼吸管也没问题，但是呢就是飘不起来。所以呢换气游泳是特别想学的一个新的技能。 你知道我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就大概几年前李安那个电影叫《漂流派》 那个奇幻漂流是吧？ 奇幻派的漂流。 对。 然后当年我看了那个电影之后，当年好像我就36了已经。我当时 你不要暴露，不要暴露。今年也是37嘛。 对对，37。就当年36的时候，就是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我就觉得我必须得学会游泳。要不然真是出现了这种窘境的时候，我自己不光救不了自己，我自己的家人我都救不了，都太可怕了。 哎，咱俩是同样的想法。我无论是游泳还是学开车这事儿，都不是因为就是喜欢，都是觉得如果有一天有一危险事故，门前摆着一辆车，我就是不会开，我可怎么办？我一定得学。 就跟把自己弄在那儿去了，是吧？ 对，游泳也是，我根本就不是想今天健身去游泳，因为我只喜欢吃，大家知道的。所以游泳对我来说，就是万一今天我给搁在荒岛上，就是一片海，我要活下去，我必须会游泳。 对呀，我跟一头老虎在一块儿，那多吓人！后来我就专门找了一个专业的游泳教练，他真的是拿我当小朋友教，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这么大岁数了，确实也不好教。我就在那1米2高的那个1米2深的那个水池子里头，他就教我说：“你也啊，别不好意思，别害臊，我就怎么教小朋友，你就怎么跟着学。”后来我就开始学，他给我还教了一个顺口溜，学蛙泳嘛。学蛙泳的就是切西瓜呀，画西瓜。切西瓜呀，画西瓜，就是说那个蛙泳，那个手臂向前伸展，来再收回蛙泳那个就是手臂的动作，因为你要配合上腿，有的时候你腿会自然而然的去蹬一下，蹬一下，但是你前面的手臂经常会容易忘，所以你就会往下沉，然后就容易喝水，就不会呼吸。这样的话，你心里默念切西瓜呀，画西瓜，然后腿一蹬，切西瓜呀，画西瓜，再蹬。我告诉你，学2次我就上2米的那个深水池子，我当然了，我告诉你，可厉害，我就没有发现我自己的潜能。 我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啊，包括这些项目玩也好，咱们必须把这基础打好了。 对对， 是吧？ 得专业人士讲专业的话，教专业的知识。 对，所以说您就算不花这个教练的钱，您也偷摸看看别人学，一定这个动作得规范。 哎，对，确实是。 对， 我们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点点发了一个问题求助说，目前五环是有限行措施吗？车都开不动了，您得说一下具体五环是东啊？ 五环实在是太…… 对呀、是北五环是西五环呀、南五环啊？他反正说是不动了啊。如果您正好知道一些相关的信息，也不妨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好吧？ 好嘞。 现在目前我们的最新路况信息还停在昨天晚上9点半。 我们欢迎大家这个在路上正在堵着的朋友啊，跟我们交流一下，正好咱们互相帮助一下。 对，好，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新一年您最想掌握的新技能。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8:13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体育消息吧。有惊无险，首钢女郎这是女篮啊，首钢女篮进入总决赛。对不起， 你是不是想我了 啊？ 一个吃油饼的女郎坐在你左边。 得嘞，看看今天呢 WCBA 半决赛第三场比赛在首钢篮球中心进行，主场作战的北京首钢女篮在一度落后15分的不利局面下，最终呢是以76-72逆转击败了上海，那么从而在5场3胜制的半决赛当中是以总比分3-0淘汰了对手，连续第5年晋级总决赛。那么赛后呢，首钢女篮主教练张云松坦言，能在总决赛前经历这样的一场艰难的比赛，对于首钢队的姑娘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 没错，在此前的6个赛季里啊，这个首钢女篮3夺总冠军。 你怎么也这样？ 我到这儿我得慢一点。今年的球队呢，就是如果夺冠的话，将会实现3连冠。张云松表示，他对球队本赛季至今的表现是相当的满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认真的准备总决赛了。 嗯，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林匹克会旗开启延庆之旅。平昌冬奥会呢，刚刚于上周日闭幕。冬奥会的标志性旗帜奥林匹克会旗本周一抵达中国，那么昨天的这面旗帜终于来到了八达岭长城脚下。昨天上午，五环旗在北京，双奥之城再焕文化之光，奥林匹克会旗之旅延庆站活动也在延庆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啊！ 啊，这个现场活动结束之后，奥林匹克会旗将同冬奥文化主题展览一起移至八达岭会展中心 A 馆进行展出。展览呢将会持续到3月底，市民朋友可以持有效证件免费参观。 那么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延庆区呢将承担高山滑雪、雪车、雪橇比赛的项目，建设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和延庆山地新闻中心、颁奖广场等5大场馆。那么今年呢，延庆区将扎实推进冬奥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工程计划完成60%，雪车雪橇中心完成赛道 U 型槽结构的施工，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结构施工完成50%，预计到2019年年底，延庆呢将基本完成冬奥会的有关建设任务，保证冬奥会测试赛的顺利进行。我们也共同期待2022啊！ 好，期待一下。咱们再了解一下首都体育馆的消息。服役已经50年的首都体育馆将在2022年进行短道速滑以及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为此呢它将进行一次改扩建。关于首都体育馆等5个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最近已经获批复，首都体育馆、首都滑冰馆5个项目将会进行改扩建。 太棒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首都体育馆呢是修建于1968年，至今呢已经是服役整整50年了。 嚯、 它曾经呢是咱们北京规模最大、功能最多、适用范围最广的体育馆。到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时候啊，首都体育馆呢又将进行短道速滑以及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首都体育馆就经历了一轮改扩建。当初业主单位和设计师就考虑到了赛后利用的需求，比赛场内的21块地板可以移动，放水结冰之后呢，可以举办花样滑冰、冰球等冰上项目的赛事。 哎，因为见证了太多北京的重大赛事，这座场馆呢，在39岁的时候就入选了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在这次改造当中，首都体育馆将继续改造馆内比赛场地的设施，内设1块冰面，并且新增相关的附属用房。1990年建成的首都滑冰馆也在这次改扩建之列。 没错，批复内容显示，5个改扩建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呢，合计大约是14254平方米，项目的总投资合计呢是10亿9681万元，所需投资呢由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解决。 哇，好消息哈！ 真是那么多新的场馆即将在2022年冬奥会到来的时候和我们来见面，得有多少的朋友从事他们最新的一项运动，这就是冰雪运动啊！ 对，这个首体我还真是去过好多次， 是吧？ 有滑冰的、滚轴的，还有看演唱会。 啊、我怎么每次都是看演唱会去的？ 还有攀岩，我还在那儿攀过一次岩。 真的呀？你吃那么多，你还上得去？ 你知道吗？吃的多必须找很多的办法来消化 消耗掉啊！对对对， 你知道吗？我如今虽然并不瘦，但是并没有特别的胖。我容易 你到底是胖是瘦啊？ 就是我虽然不瘦，但是我能变成今天这样，我已经不容易了。 哎呀，就是很努力的结果。 因为我吃了这么多，我必须得干多少事才能消化下去？ 是啊，我告诉你，苗山平时就 积极减肥，积极健身，积极吃各种的 我绝对 小东西， 吃完了再动嘛。虽然我管不住嘴，但是我可以迈开腿。 哎，对，哎，这就对了。 对， 希望到时候2022年的时候，我们三亿人上冰雪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和目标能够实现。今天我们说到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您最想掌握的一项技能。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什么来了，他想学游泳是吧？ 嗯， 那就干脆变成一只鱼吧。 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刚才珊珊还跟我汇报了说我们的食堂早上起来有豆汁儿，哇，太令人惊艳了。 所以我今天 你交卷没？ 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先喝了豆汁儿和奶油炸糕的搭配，然后呢又喝了豆浆加油饼的搭配。 厉害了厉害了哈。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吃了其中一项，对不起另几项食品。 我觉得你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尝一口，因为你都对不起。来看看大尾巴尾巴鱼 plus 说了，机场高速四环往北啊，那边呢可能有一些限行措施，我刚从对面过来，正在过车辆，那儿比较堵，应该是机场高速四环往北，也就是北四环到北五环这一段应该是有相关的措施，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关注和绕行一下哈。 好嘞，咱们再聊聊大家的话题吧。 好好好， 今天我们就想问问您，到底在新的一年您想掌握哪些新的技能呢？刚才有一位啊跟过去说再见的朋友， 嗯嗯， 你看无论是名字还是内容都说出我的心声。 哦， 我就是想掌握吃啥都不胖的技能。我现在喝凉水都长肉，我其实就这个心声，但最后我发现其实我没光喝凉水，我还吃的挺多的，所以您也看看是不是自己吃的也蛮多，但是呢没有迈开腿的原因。 我就总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人活这一辈子，你说你最爱的就是美食，你还老管住嘴，你说你到了你都好吃的你都吃不上一口，多亏的哈。但是前提是我一定会坚持运动，我每天会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出汗的这么一个节奏，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亏。 对吧，有出有进嘛。 对，所以不怕您吃，这个代谢增加，这个循环变好，这才是一个良好的循环系统。不像是我说出来的。 珊珊，你不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其实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感觉吗？一直在说吃。来看看一二三道哈，我特想学裁缝，有的时候逛街看上衣服少都不合我眼缘，不是这儿不喜欢吧，就是那儿我不喜欢。我学会裁缝之后，我可以自己买好的面料啊，我按照别人我看上的款式我自己裁剪，然后稍微修改修改，独一无二，我还不会撞衫。 嘿，这个您有设计师潜质啊，因为一般的设计师都有这想法， 是吧？ 一般都是想有这个自己风格的设计， 自己变漂亮， 哎，我要当个设计师。所以您看，您就是未来设计师第一步，您就开始学习吧，我觉得特别好。 对，您别光说不练啊，动起来啊。 对， 嗯。 另外，这个 Brent 他就说了， 嗯， 哎呀，我想带孩子的技能吧，因为咱这孩子四月份就生了，内心现在有点忐忑。哎呦，恭喜啊，您是不是妈妈呀？ 他是爸爸，他是爸爸， 他是爸爸， 他准爸爸，准爸爸。对对对， 恭喜您。 帅哥啊，这个别着急啊，我知道你动手能力差，因为我们曾经一块出去过，你知道吗？ 啊，是吗？ 对对对对，动手能力差一点，但是一般都有那种怎么讲学前啊，不是学前班，就是孕前产前班嘛，有爸爸专门的产前班，你跟着学一学差不多了就得了。 您放心吧，等孩子真降生之后，我跟您说 没您插手的地儿。 不是安慰您， 啊， 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 人，您跟着孩子长大，您的技能会慢慢的累积起来。 是是是， 到时候您一定是一个特别棒的爸爸。啊、放心吧啊，我对你有信心。尽管我不太认识您，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小蘑菇这位朋友说：“哎，听咱节目真棒哈，管饱，还越听越撑得慌。 ”没越听越饿，我们说的可都是好吃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话题是。 新的一年您到底想掌握哪一项或哪几项新技能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好了，北京时间的8:24，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消息。前天晚上，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以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在国家话剧院开幕了。那么今年参演的28部优秀剧目当中，有12部大剧场剧目和9部小剧场剧目为现实题材的作品，占参演剧目的近80%。 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有一首所有人都称赞的作品，多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的《多么快乐的一天》，其中有9个高音 C 是带着质量很高的唱出来的，这当时呢可是轰动了歌剧界呀。3月14号到18号，这部《军中女郎》将会亮相国家大剧院。这一次扮演托尼奥的是男高音歌唱家皮耶罗阿达尼和中国的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这皮耶罗阿达尼呢曾经于2次演出军中女郎，这是他第一次来咱们中国演出歌剧。 其实说到这歌剧啊，不仅呢是给大朋友看的，小朋友呢也有自己的专属剧目。哦、哎，3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迎来首轮演出。轻快的节奏、旋律、唯美的视觉制作，可以让孩子们从歌剧的角度感受白雪公主的故事。你看白雪公主一唱，哎呦，那多么的美丽！ 哎呀，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这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演出啊！ 是啊，那白雪公主她婆婆一唱啊，不是她妈一唱，什么感觉啊？ 嗨。咱们是不是带着苹果今天？今天晚上武警特战剧《利刃出击》将会在江苏卫视开播。该剧呢是由《我是特种兵》系列的导演刘猛自编自导，什么杨烁、吴京安等出演，讲述了武警某部队突击大队长深得上级器重，组建了猎豹反恐突击队，与女特种兵的女娲突击队强强联合打击恐怖组织的故事。 哇，有点悬哈。另外，爱情喜剧电影《21克拉》日前宣布将于4月20号定档上映。21克拉改编自同名的话剧，话剧讲述了极致型破产拜金女，这都什么新词儿啊？刘买买遇到了非典型经济适用男王扣扣，之后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电影版呢仍然是由话剧导演何念指导，演员郭京飞和迪丽热巴首度携手化身王扣扣，和刘买买大谈省钱经和花钱观。 哎，这个话剧我真的看过 啊！你觉得怎么样？ 好多年前，而且这个话剧还不止一次被搬上舞台。第一次演的时候叫《21克拉》，后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再次搬上舞台的时候，就改名字叫做《我的经济适用男》。 哦，《我的经济适用男》我看过， 所以 说就是这个呀。 对，所以当时这个话剧、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巡演的时候，都获得很高的票房。所以这一次呢，就何念导演又把它搬上了。啊，电影变成了电影 、啊、 进入了院线，对吧？ 但是要注意啊，把这个舞台剧搬上银幕其实是有大忌的，就是舞台表演痕迹不要过于重。这我们之前看麻花的一系列的电影作品都有一些遗憾啊，希望能够有改变吧。 而且有风险，因为这个首先大家对这个电影比较故事吧比较熟，另外有很多的情节，像刚才高磊提到的，适合舞台呈现，未必适合电影呈现。 对， 而且这个戏也有好多年前了，10多年了， 所以 是 不是 与时俱进呢？ 哎，还真是，我们得打个问号，是吧？ 咱们到时候看看哈。 啊，好。 继这个神秘巨星之后，又一部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将会于3月2号元宵节登陆内地院线。电影《这个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讲述了一个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印度大叔，帮助巴基斯坦小女孩与父母重聚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得嘞，这一节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吧。这边呢还提示了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刘蕊说了，富士路由西向东严重堵车，还有刚才也提到是北二环到东二环连接处，这是阿蒙给我们发来信息。内环呢似乎一会儿有交通管制，我刚过来，大家可以提前绕行，谢谢您的提醒。 哎呀，真是好朋友啊， 嗯， 亲人呐。哎，这个一二三道他就说、 啊、 我也特想学裁缝。 为什么呀？ 因为不想跟人撞衫。 这其实我告诉你是大家很多想学裁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所以我就说嘛，好多设计师最开始都是想要自己的个性。 嗯，对，是的。 所以您有这个潜质啊。 啊，这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陆陆续续还在发最新的路况，看来今天路上的情况还挺复杂呀。是吧、北五环也有相关的一些管制啊，东五环也在堵车，这是分别是粗茶淡饭和梦想天空分外蓝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哎呀，非常感谢大家哈。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您最想掌握一门什么样的新技能， 等着您哦。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2日至11日，中关村店满300最高减120元，逢特惠日满1000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你好。刘老师给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最近咱们北京以及全国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嗯，好的好的。北京的话呢今天还是阴天，不过呢能见度比昨天要好多了，现在呢大部分地方的能见度是5到6公里，东部南部地区4到5公里。即便是这样的能见度，但是呢水汽比较多一些，所以对大家的出行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另外呢下午啊天空云量逐渐减少，光照呢也会增强，所以今天的最高气温在9度上下，比昨天高那么3-4度。总的来看今天北京的天气是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另外呢我现在就说这个说一下这个其他地方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这个暴雪黄色预警，这个暴雪呢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其中呢这是黑龙江中南部、吉林的这个中东部、辽宁的北部地区有大雪，其中呢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和东北部、辽宁的北部局部有暴雪，降雪量呢在10到18毫米。上述地区的新增积雪深度啊为5到15厘米，这是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雪这个预警。那么从总的天气形势来看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1号，内蒙古东部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这是造成一次大规模的强降雪。从这个今天早晨的积雪情况来看，黑龙江、吉林部分地区的积雪达到了10到20厘米，个别站呢超过了30厘米。总的来看的话，这轮降雪啊，整体来讲对交通运输啊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尤其是这个公路交通啊，还是这个机场啊，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去往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路况信息和这个航空信息。 另外一块降水呢，主要出现在这个江汉、江淮、江南这一段的话呢，这个还是有中到大雨，降雨强度呢，应该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是比较强的。那么3月1号到2号呢，暖空气啊，这个继续北上。这次呢，由于没有太明显的冷空气参与降水，核心区啊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两块降水啊对交通运输影响都比较大。另外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能见度的问题。能见度呢主要是现在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这些地区。由于是这个降雨的间歇期啊，很可能有大雾出现。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今天夜间之前，由于冷空气的主体啊还在北部地区，所以北京、天津、河北中部有些局部地区能见度也会比较低一些。大家呢，这个出行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另外呢，还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那就是说这北部湾、北部海域、琼州海峡前段时间呢，大雾频出。从今天开始呢，基本上大雾主要集中在夜间，白天的能见度都在4到10公里。所以说呢，现在琼州海峡已经正常通航了，而且呢，海南的这个滞留车辆已经非常少了。总体来看，其他地方呢天气都是不错的，气温都是稳步回升，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主持人， 好，谢谢刘老师。今天呢还是有一些雾霾哈，所以您自己也要做好防护措施。 对的。 好，谢谢，谢谢刘老师，谢谢您， 再见。 好，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主要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南三环杨桥到分钟寺桥由西向东，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由西向东。另外，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主要有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话题是2018年新的一年当中，如果让您去掌握一门新的技能，您想掌握什么技能？ 嗯， 为什么要掌握这门技能呢？ 嗯， 对吧？ 有一位朋友稳峰就发来这个短信，就跟我们说了：“主持人好，嘿，又有时间听你们节目了啊！ 是吧？ 我想掌握一项技能，就是、 啊、 我想学一种乐器，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 嗯， 而且喜欢跳舞，但是这个乐理知识有点薄弱， 哦呦， 特别是这个识谱的不会， 哦， 学唱歌有点困难， 是吧？ 如果我学会了一种乐器呢，我可能就能读谱了，可能获得双丰收，就会识谱，真是好事儿啊！我还能可能给自己伴个奏。”想着都是件美事儿， 是，但是有简谱啊，您不一定非得识那五线谱，现在也有配那个简谱的， 对， 您看得懂简谱就行啊。 我觉得您什么时候学都不晚，尤其乐器这事儿、 啊，是吧？ 我前两年又开始新了，学了个新的。 你学什么呀？ 我小的时候其实学钢琴， 哎呦呵， 但是由于就咱们这一代人吧、 啊， 家里总有一个废旧的钢琴，因为孩子没学出来， 总有一个家长的钢琴梦，因为小时候家里没那条件， 而且钢琴挺贵的， 那当然了， 你说扔了可惜不扔，真占。占地儿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我由于特别小，那个时候学钢琴，这个印象不是很好，回忆也不是很美好， 就天天拿一小棍儿，给我弹，快快快， 特别的苦， 考级去。 所以我对键盘乐天生就有一种恐惧， 所以你改了。 前两年我就投进民乐的怀抱，开始学琵琶了。 琵琶， 当时有老师就说了，说你这个从键盘到这弹拨。基本上你可能就改不回去了，我就毅然决然的说：“放心吧，我再也不那个哈。” 我跟钢琴我就一刀两断 了，再见了我， 他爱谁谁，我的天！ 所以我其实挺大了，已经又开始又学了个琵琶，虽然我 你学成了吗？ 什么叫学成的？虽然我不打算以后演出，但是呢， 哎呦呦呦，我现在都坐立不安了，你还演出？你要公演呀、啊？ 但是我觉得 你卖给自己票是吗？ 我觉得至少在家呢，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就可以研究研究，学一个新的谱啊。 啊， 我学习琵琶的原因是有一次听到林海的那个《琵琶语》，噔。 当当那种， 当当当当当当当。 哎， 我就是因为喜欢上那个曲子，我一下觉得我琵琶这个声音像是一个女孩娓娓道来的声音，特别好听。 对，包括像这个高山流水，包括像一些什么四面埋伏，就是那些就是他那个 十面埋伏 啊，对，十面埋伏就是需要你这种技法特别高超的，你会弹吗？ 我其实最辉煌的时候就练得特别好的时候，金蛇狂舞是会弹的。 哇，牛了。 但是那个十面埋伏真的不行，因为它这个非常难，而且轮指的要求很高，而且 你这样吧，明天你要是来上节目的话，你就拿着琵琶来，你就现场开始曲，你就给我来一段十面埋伏。 我感觉我发烧了，可能这两天可能有点累。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好好的好好的。 反正我是觉得吧，这个乐器这个东西呢，我们不打算以后演出，但是至少可以怡情 啊。当然了， 因为学了音乐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你在学语言的时候、 嗯、 你的语感和乐感是相通的。 哎， 我个人觉得虽然我没有把钢琴学得很好，但是对于我学外语是有好处的。 哎呦，还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呢。 因为比如说你在音乐的这个领域旋律感很强，所以呢对于语言掌握的旋律感和韵律感就有帮助。 人都说学外语就是一定要有语感， 对， 这个语感其实是天生来的，有的人可能语感差一些，所以学起某一门外语的时候就会比较艰难。 所以您学点乐器对您培养语感是有好处的。 对，比如说这边鱼儿就想学外语，他说新年我想学的新技能就是外语。 嗯， 去年我去巴厘岛两天自由行，到酒店餐厅吃饭，我坐下来，服务员就过来，哎，这也没拿什么菜谱，我就跟他比划菜谱的形状，就菜单那形状。 嗯， 然后这服务员呢就一脸的疑惑啊，就跟我这又比划半天，哎呀，他终于明白了，说 order。然后我赶快说 yes， 点菜呢也只能是看看图片，因为上面它没有中文嘛，要么就是图片，要么就是这个英文或者是当地的文字，所以说我要好好的学习英语，不然我出国旅游，我吃个饭，我住宿，我问路，我干嘛，我都是问题呀、啊。 其实我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嗯、 学外语这件事儿吧，您首先不要觉得特别难。 不要学特别难的。 对，而且您千万不要认为您现在好像哎呦不行了，好多年没上学，我肯定英语不好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初中英语我觉得出国旅游就够用。 足够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抓住一些重点单词，比如说点菜啊，比如说问路啊，比如说找地儿的一些简单的短语，您记住了就够用。 对。 其实人家比如说你到了什么意大利到了法国，你跟人说英语，人家也不是说英语的国家， 他也是外语， 他也得蹦词儿。包括你去东南亚国家，人家也是连比划带说的， 对 吧？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英语水平是够的、 嗯、 但由于有两点， 第一有点紧张，二呢就是平时练口语练得少，所以一旦别人问出来就慌了，哎呦你说什么来着吗，就已经听不见人家说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自称我是英语十六级呢，我就能拉下来的脸说，我随便我能瞎说，反正我也就胡抡他爱。 反正咱谁不认识谁。 对对，你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 还高磊去了巴厘岛，你们是谁啊？ 你给我来瓶来盘宫保鸡丁。 就是，所以我觉得就勇敢点儿，而且放轻松。出国旅游就是放松去的嘛， 是 不用给自己下那么高的要求，哈，开心就好嘛。 好，来看看鲁燕说了，我最想学的呢就是滑冰，我老公呢感觉他什么都会。原来没觉得，自从有了娃我就发现都不能跟他一块愉快的玩耍了。 我最近一直在学这个。 不是，关键您得举举例子，您先生比如说都会一些什么让您比如说出乎意料的技能的、 哦、 除了滑冰之外，这滑冰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想学还是能学会的。 能学会， 对吧？ 能学会 啊。 另外这个刚才波波先生就说一句，哎呀顺便说一句哈，苗苗同学，如果你没用绝缘胶带缠你们家的那个排风扇的话，我就想说你可能得继续做噩梦了。 这肯定应该是吧， 是绝缘的，您放心吧。 绝对的，这点心眼还是得有。 到目前为止我家还在。 安然在那儿啊。安就说了，好久没听节目了，我现在最想学的技能就是儿童心理学这一类。 哦，这个非常有用。 哎，面对我们家里熊孩子，我告诉你我越来越吃力了，管不住他，那小脑袋里的想法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这以后怎么办呀？所以我想学儿童心理学，就能拿得住，还也不能说拿得住，就是说能够从他的思维的角度，他的方式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虽然我现在没有孩子、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心理学的精髓，无论是对待孩子的儿童心理学还是成人的心理学，都是要尊重面前的这个人。 我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也有宝贝儿嘛，三岁多，就是你要把你大人的一贯的思维模式先放下，你在甚至说话跟他交流的时候，你都甚至要蹲下来，因为他个儿矮， 要平等 啊。对，他看到的世界，他看到的天空跟你不一样。那你当蹲下来的时候，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反正我就发现啊，我自己的思维模式就突然都会改变，就会顺着他的想法去说去做，这样我们就容易沟通了， 对， 解决了这个事情。 所以跟小朋友交流的时候，您没有什么高深的儿童心理学，最重要的就是你首先尊重他，而且跟他平等对话， 对， 不要什么都是啊我是你妈或者我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这都是不对的。 是， 嗯，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新的一年你想掌握哪项新技能呢，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交流起来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旅游消息啊。首先来说说221件珍贵文物首博讲述西藏故事，不辇图首次在故宫外展示。 昨天开始呢，来自西藏大昭寺等处的221件珍贵文物亮相首都博物馆，从文明起源、高原天路、雪域佛云和同一家四部分，这个讲述了西藏的故事。中国十大名画之一的阎立本的《不辇图》数十年来首次走出故宫展示，讲述了汉藏和亲的故事。 嗯，没错。那么这次展览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还展出了非常珍贵的《不辇图》，这是这幅名画数十年来首次公开展示。展品的说明牌上还写明画后有北宋张伯义的篆书，详细的描述了画中的内容，指出此画是唐相阎立本笔。哎呀，非常的珍贵了、 对，这个不辇图里讲的故事我相信大部分朋友还是很熟悉的。这幅名画反映了唐初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 对， 文成公主进藏不仅带去了很多中原地区的文化典籍，随行的还有各种行业的工匠，对于促进这个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哎呀，真是，我打算去看看， 是吧，相当不错的 感觉，是从历史书上 翻出来了一样 啊。首都博物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运河增加了水面哈。通州北运河的两道拦河闸日前的首次落闸蓄水，为咱北京城市的副中心增添了400多亩宽阔的水面，水阔景美，上千只的绿头鸭在河面流连，与市民的共享亮丽的水环境。 哎，这个榆林庄闸有40多年的历史，扼守着两水河北运河交汇处，作为北运河上最大的这个拦河闸之一，它总共有15孔闸，每孔呢大概是宽8米，这里的这是闸板吧，全部落下，形成了120米宽的水面，这个碎金闪烁，波光粼粼，一只只绿头鸭游弋其间，自在嬉戏呀，大概有上千只呢。 哇、哦，这一群可够少啊，够多的。 嗯， 往年呢，除了汛期调度之外呢，榆林庄闸几乎一年四季都是处于抬闸泄水的状态。 嗯， 那么所以呢，这个河水啊是又窄又浅，岸边浅滩裸露，各种水鸟呢总在上游的森林公园停留，很少飞到这儿。为了给北京城市副中心增添更多的灵动和波光，冬末春初，榆林庄闸、洋洼闸20年来首次落闸蓄水。那么随着水位抬升，干涸的河床被淹没，长达15公里的河道周边总共新增了400多亩的水面，水深也涨到了4米多呀。 到时候可以去散散步了哈，去那边。 对呀、啊，跑跑步啊，骑骑车呀、啊，运动运动，很好的一个环境、啊。 对。咱们再了解一下这个市区里红桥市场的情况啊。有着近40年历史的红桥市场，今年呢转型升级的重点呢是打造非遗互动体验项目，逐步推进和实现京绣、景泰蓝、内画鼻烟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楼内商家对接，计划今年9月完成。届时消费者可以在体验区体验和参观各种非遗文化，还包括宫灯、扇子、漆器、脸谱还有雕漆等等，打造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商业的消费模式。 好，我们再来简单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嗯， 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随着一股冷空气的南下，本市地面转北风控制，扩散条件和彻底的改善，到时候呢天空逐渐转晴，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自北向南逐步转好。 嗯，我觉得这个周末大家估计可以出去爬爬山了。 那当然了，这个温度回升了嘛，而且呢天气呢也是天高云淡，非常的晴朗，适合大家出游活动。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有没有一些朋友想掌握类似这样的一门技能呢？ 吃过数罐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着裙找武士老板烈铁沙沙耍呀加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金铜到铁湖山他们什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当成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病情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现在去很难送上学校里不当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该其实难免说心开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嘿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啊、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东阳冰河两上海怎么该怎么该一杯我一脚揭开快使用双截棍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哈嘿新武士人先进人车无敌是谁在人家街风神奇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如果我有进攻没人走避为人给之不去一身刺激 双截棍厉害了吧 哼哼哈嘿 我告诉你老外都认为咱们中国人每个人都是一身功夫 对他简直双截棍就是我们中国武功的一个代表 是 标志但其实我个人也觉得这首歌也是周杰伦比较巅峰的说唱作品 就是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发行的一张新专辑的主打歌 我觉得这首歌在这个编排整个上哎，旋律上特别棒 借着刚才那话题，我就觉得咱也不能往让老外认为咱们中国人都有一身功夫，咱也应该学习一个， 对 吧？一招一式的，咱也要学习学习， 就 是 不能只停留在看动作片这事儿上。 是打打太极也行啊。 哎，我还真的以前我还曾经买了一身白袍，然后去天坛想打一个太极，后来一看这个爷爷奶奶打的都比我好，我就把衣服收起来了。 关键那得勤学苦练。 咱们就讲究这个环境了， 是 忘了技术还跟不上。不过没关系，我相信只要有一颗恒心想学会，一定能学会的。 是，来看看大家伙儿了啊。神珠就说了，哎呀，我呢叫王沈月，新的一年我想评上高级正工师职称，我中级已经5-6年了。这反正勉勉强强也算是一个新技能吧，因为肯定呢对于中级来讲和高级来讲它的一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当然 应该要掌握一些新的东西，对吧？ 我觉得挺难的。 祝福你，加油 加油。 嗯， 哎，这个任兴邦这位朋友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啊。 他说我最想学的技能是剪头发 啊。 我家从上到下4个老爷们儿啊，什么爷爷儿子和孙子都得我指着我剪头发呢，所以我打算好好学这个技能。 这技能还不好学，就买一推子，中间那电动那推子你就推去呗，反正就剪到推到最短为止，别给推成秃瓢就行了。 反正您看看您家这个爷爷和孙子至少推坏了没事儿，好像 爷们儿嘛，你就推成那就叫什么，检验帅哥的唯一标准就是圆寸或者板寸，你就照那剪吧。 对，儿子可能得上班就先慎重。 外边花个20块钱30块钱，您还是外边剪去吧。 对对对，我也挺想学学的。 你 我身边好几个女性的好朋友闺蜜她们都会。 女孩剪头可不容易， 剪头发推头发 啊。 我有几个好朋友给老公和儿子们剃头， 哎， 特别棒。 哇， 我也想学习。 那应该你们几个闺蜜开一个美发听，这多赚钱呀。 哎，不行，这个记忆吧不能太多， 哦， 一旦作为工作这个压力太大， 对。 可能技能这个种类不行，还不够开业的范儿。 得嘞，接下来时间咱先进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电子申报方式。如果自然人纳税人选择上门申报，需要注意选择申报地点。 根据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国税发2006/162号第十条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纳税申报地点分别为： 一是在中国境内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二是在中国境内有2处或者2处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选择并固定向其中一处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三是在中国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所得项目中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或者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向其中一处实际经营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四是在中国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所得项目中无生产经营所得的，向户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境内有户籍，但户籍所在地与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选择并固定向其中一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境内没有户籍的，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N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说说趣闻吧，也是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互动内容。 对， 英国有一天生失聪的男童啊，学会了4种乐器呢。 哇， 啊，英国11岁男孩查理登顿会演奏4种乐器，厉害吗？更厉害的是，这是在他天生失聪而且视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 实现的。 哇、哦、真是让人敬佩啊。 哦、 这个查理呢患有乌谢尔综合征，这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的显著特点就是先天弱听或者失聪以及进行性这个视觉丧失。 哦、 医生告诉他的妈妈艾玛说，即便有一架飞机从查理身边起飞他也听不见呢。 哎呦，那么去年夏天呢，查理在波兰一个专门为听力障碍的音乐人举办的活动当中结交到了不少的新朋友，并且在他们的鼓励下开始学习打鼓弹吉他。艾玛说，哎呀，他真是一个出色的表演者，一下就学会了有四种乐器，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了不起了。而且据说这个艾玛和丈夫都是音乐家、嗯、所以我觉得好的引导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美好未来的开始。 没错，来看看大家伙儿的吧。这查无此人说了，哎呀，如果我要是再年轻20岁，我就去真的学开飞机或者是学滑翔机3.1。哎，可是现在50了不行了，人就是要释放自己，谁说50不行了呀， 现在也可以学习呀。 对呀， 对吧，我是觉得什么时候只要想都不晚， 你只要去，人家说您没问题您就可以尝试，加油啊！ 大不了就不发您证嘛、 啊、 学还是可以的。 对，那也别去，既学了咱也得要证啊，是吧。 然后呢，这个张静就说，2018年我希望能够搞下高级烘焙课程。 哇、 哦，这个挺棒的，这是热爱生活。